第39集，许苏点点头。 我知道。 两人很投缘，唐一川问了一些关于富云县的近况，许苏知无不言，聊得十分高兴。没过多久到了目的地，许苏没下车，他这会儿才想到自己难得能与唐检察官同行，得赶紧抓着机会请教。他说， 我有一个案子想听听唐检的意见，你说。 许苏把蔡平儿子高化那案子说了，没想到向来从严断案的唐检察官也表示量刑过重。唐一川问许苏， 哪个地方的案子？ 许苏报了一个地名。唐一川想了想说， 我有同学在当地的法检两院，这案子我可以让他们帮着推动一下。 停顿片刻，他又补充说， 公检法不只是维护社会正义与国家稳定的强权机关，更应该是为百姓服务的法律机构，无犯意则无犯人。高化没有主观故意，所以至少在这件案子上，机械司法不合适。 一席话听得许苏五体投地。许苏日子过得紧巴，出租屋跟乡县里的房子差不多，是一个很小的一室户，而且还是毛坯。他洗漱之后躺在床上，突然就想给富云县打个电话。他想说说唐一川拜托他的这件事，或者干脆就聊家常，但刚翻出来富云县的号码，许苏又犹豫不决起来。其实这个号码许苏早就已经烂熟于心，存储号码的这个称呼也一直在变，正经时叫叔叔，玩笑时叫老流氓，生气时便直呼其名，亦或骂些更狠的，但每次改称呼之前都会频添花样，确保富云县的电话永远在通讯录的第一位。许苏把手机扔向床头，合上眼睛劝自己别再瞎想了，好梦不怕多，但怕噩梦频，这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又历时长久难分好坏的一场梦早该醒了。再晚一些时候，刘梅给他来了电话，让他周末抽出一天空闲和蒋璇见一面。他说把他的照片与情况介绍给蒋璇之后，对方对他挺有好感，很想进一步了解。许苏眼下兴味寥寥，没了在苏安娜那儿的热络劲儿，随口诌了一个理由把人打发走了。周六晚上他得跟着庞胜男韩建再去合计合计渠陵案开庭的事儿，而周日下午就得去明珠台录第一期的原来是你。许苏被庞胜男的豪车载到了地方，才发现这家伙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夜总会。庞胜男对二审改判非常乐观，所以压根儿不是来找他们出来合计案情的。他搂着许苏的肩膀，摆出一副两人早已冰释的热络样子，说为了持续发酵渠陵案，这回特意请了两个人，一个呢是电视台记者，一个是网络推手，两人在业内都颇有名气，所以顺便也带兄弟们出来露露脸，看看能不能借机炒作炒作。许苏一脸厌气地拍开了庞胜男的手，倒不是他故作清高，嫌这种地方阿杂混乱，实是他跟了富云县这些年，最看不起律师不务正业，打个官司还想靠舆论绑架司法。 我不信富云县没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。 律师们大多敏锐，庞胜男似乎是很了解许苏嫌弃什么，不以为然道， 再说这不能叫绑架嘛，这是监督啊，是监督。放屁。 许苏脸色一青，离彻底动怒只差一线。 我叔从没干过，他的案子赢得正当漂亮，全凭本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他不干却吩咐我这么干。 庞胜男得意地说， 哎，你应该也知道二审一般都是书面审理，很少开庭吧，像这种要靠证人口供矛盾改判的案子，不当庭质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，你说要不要进媒体试试压呀？ 许苏依旧沉着脸，心里越发的不痛快。 话是不错，我说什么时候给了你这么多指导，案子的事儿以后再说，就问你们今晚要不要干。 庞胜男顺手又搂住了韩建，一左一右地勾着两位大学室友，推着他俩往里走。 今晚你们尽管喝尽管闹啊，都记我账上。 蔫萝卜辣心， 韩见老实人不老实，嘿嘿直乐。风头都已经让这小子出镜了，能多个正儿八经上新闻的机会其实不错。许苏正犹豫着，突然心灵感应一般，感到哪里有一双眼睛像网似的精确地捕捉到了他。他抬头看见了坐在高处的傅云宪，同时确信傅云宪也看见了他。庞胜男没看见傅云宪，又问一遍， 到底走不走呀？婆婆妈妈的是不是男人？ 想起那段不怎么愉快的记忆，许苏收回与傅云宪碰撞的目光，毫不留恋地扭头就走。 不去了。 其实许苏料错了，傅云宪不是来这种地方消遣的，而是真有要事与人商榷。他出现之前，傅云宪正跟一名故交在夜总会二楼的 VIP 包厢里，透过落地玻璃看大堂里的表演。房间名叫星之海，跟酒名似的，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好似路易十五的宫殿。今晚唱歌的是个过去多年的女歌手，真名叫田丽，艺名叫田西西，年轻时也曾花名远播，如今四十开外依然面若桃花，不逊时下年轻女星。她算是有点来头，在这儿唱歌不为生计，只为过瘾。圈里传言她是黑道大哥的女人。这位黑道大哥此刻正同坐于星之海，一头刻意漂染的银发，面相清癯，举止优雅，但眉间有一道极细的深红色的疤，关公似的，不细看还当是川字纹，衬着一双杀气腾腾的眼睛，莫名叫人不寒而栗。他叫胡石银，搁在以前那就是黄金荣或杜月笙。这地方也是胡石银的，房间里还坐着几位人物，杵着几个保镖，这些人甭管多大岁数，都恭恭敬敬地管胡石银叫做四爷，只有傅云宪不亲不近的叫人胡总。他们年龄相差逾20岁，却以平辈相称。傅云宪认识胡世银可谓是命中注定遇贵人，胡世银交际广阔，黑道自不在话下，便是白道也卖他几分面子。傅云宪职业头几年便是凭借与这位四哥的关系暗源滚滚，一举在情变圈内扎稳了脚跟。俗话说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贵人是忙也不是出门即能遇见。那时的傅云宪正替西南某个老板办一个集资诈骗的案子，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发现当地那位办案的警察风格十分粗暴，他当庭让被告人以有力供述申请排非。休庭后，年纪轻轻又孤身在外的傅律师被请去喝了茶。